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圣经，《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艾勒里对着死人睁开的眼睛观察了一会儿，他打了个哆嗦，转身看见探长就在自己的旁边，矮小的老头正用鹰隼似的眼神在望着他。艾勒里淡淡的笑了，好吧爸爸，我们现在可以把可怜的诺克斯老头释放了。是的，他自愿的做了一次牺牲，总算没有白搭。真正的凶犯现在乖乖地躺在诺克斯房子地板上的灰堆里了，整个事件全是这只孤独的狼干的。敲诈犯、盗窃犯、杀人犯，他们一块儿俯视着这个死人，地板上的死人也如同活人一样跟他们对视着，那阴森可怖的脸上却是挂着再也不会消失的狰狞的冷笑。这个人就是地方副检察官佩宝。艾勒里说，这不成问题，杰尼先生完全可以给你讲个明白，你当然还有。但这个时候门铃响了，艾勒里住了口，朱娜朝大门跑去了，布莱特小姐在起居室的门口出现了。看来布莱特小姐见到艾伦切尼先生就像艾伦切尼先生见到布莱特小姐一样的惊奇。艾伦站了起来，紧紧地抓住了奎因家那张精雕细刻的细骨靠椅上的翘曲的胡桃木的扶手。布莱特呢？一把拉住了门柱，好像突然之间需要什么东西来支撑。埃勒里奎因从他躺着的沙发上站了起来，他的左臂裹在绷带中，心想这是很好的收场啊。他略微显得有些苍白，但几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流露出开朗的神情。跟他一块站起来的还有一组三人合唱团，一位是他的父亲，显出了局促不安的样子，一位是地方检察官，从他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昨夜出乎意料的大吃一惊，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还有一位就是憔悴消瘦而敢作敢为的大财主诺克斯先生。看来他并没有因为做了一次班房而有什么改变。这几位绅士都欠身为礼，可是却得不到门口这位淑女用笑容的回敬，因为这位淑女看来已被和他同样发愣的那位抓紧靠背的小伙子所惊呆了。后来布莱特的蓝眼珠转了转，碰上了埃勒里含笑的目光。我以为是你请我。埃勒里走到了布莱特小姐的身旁，一把搀住了她的胳膊，把她扶到了一张太师椅的旁边。布莱特小姐十分不好意思坐了下去。那么你以为我请你来干嘛呢，布莱特小姐？ 布莱特小姐瞧见了他的左肩，哦，你受伤了，他惊呼了起来。艾勒利说，哦，这个嘛，我不妨用一句英雄好汉的现成话说吧，哦，这算不了什么，擦破一点皮，哈哈哈，哦，坐下吧，啊，杰尼先生，坐下吧。杰尼先生也坐下了。来吧，桑普森性急地说，别人怎么样不关我的事，反正对我你必须得讲解一遍，艾勒利。艾勒利再次躺在了沙发上，用一只手点着了香烟。现在咱们可轻松了，他接触到了诺克斯的目光，两个人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什么，讲解一遍？哦，那当然了。艾勒利开始讲述了，他一口气像爆米花似的讲了半个钟头。艾伦、布莱特小姐全都交叉着双手坐着，他们之间没有看过一眼。艾勒里是这样开的头，这第四个结论，对，一共有过四次结论，这你们是知道的。当初在卡基斯结论上，我被佩伯先生牵着鼻子走，在斯伦的结论上，不妨称之为佩伯跟我之间相持不下，因为我自始至终从来没有相信过，尽管我一直到苏伊查来报告之后才确知这一结论不可置信。后来在诺克斯的结论上，是我牵着佩伯先生的鼻子在走，你们看，这就打成了平局了。到这次佩伯结论才是正确的结论，我认为这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结论，是在座的各位全都大吃一惊。其实它像强烈的阳光那样张明照住，可怜的佩伯是再也见不到这种阳光了。沉默了一会儿，自然把年轻有为受人尊重的地方检察官揪出来，此为老谋深算，放肆大胆地犯下一系列罪行的真凶。这件事情必定使你们大惑不解了，但是如果你们不明白他何以，他为什么如此，实际上擒获佩伯先生的乃是我那铁面无私的老战友，他的名字叫罗辑，对，并且我相信他将是一切阴谋诡计的克星。艾勒利把烟灰弹在了朱纳收拾的纤尘不染的地毯上，接着说，现在我可以坦率地讲，在事态发展到河滨大道诺克斯先生的高宅大院之前，恐吓信以及油画失窃，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我对罪犯是谁毫无头绪。换句话说，要是佩伯在杀害斯隆之后就此洗手不干了，那他就躲过去了。然而这件案子也跟其他不那么出风头的案子一样，罪犯总是被他那自身的永远填不满的欲惑引向的绝路，而且他总是亲手编织出自己最终陷落其中的那一张网络。好在河滨大道诺克斯府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都历历在目，好，我就由此谈起吧。你们总还记得昨天上午我曾总结出成为凶手的主要条件吧？好，现在我有必要把这些条件重复一遍。第一，他必须是能够制造陷害卡基斯和斯隆的假线索人。第二，他必须是恐吓信的作者。第三，他必须是在诺克斯的房子里才得以用打字机打出第二封恐吓信的。 现在可以讲清楚了。这最后一个条件，我昨天上午大加发挥，那是我故布疑阵。我为什么故意这样做呢？你们且听下文，自然会明白的。我在警察总部讲了那一套娓娓动听的搪塞之词之后，我那精明的父亲大人曾私下向我指出毛病所在。我故意使用这样几个字眼儿，在诺克斯的房子里，好像是指居住在诺克斯家的某一个成员，其实呢，在诺克斯的房子里显然有着广泛的多的含义，因为在诺克斯的房子里可以泛指任何一个人，不论其是否属于诺克斯家。换句话说，打出第二封信的人不必一定是房子里的常住人员，他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有机会进入诺克斯房子里的外界人士。请诸位记住这一点。因此，咱们就从这样一个点来立论吧。第二封信，根据当时的条件来看，必定出于某个在写信之时正好是在那所房子里的人之手，而这个人也就是凶犯。然而我那明智的父亲大人却指出，未必一定是这样的情况吧。他反驳说，何以见得写信的人不是凶手的同谋呢？不是受雇于凶手，在凶手本人不在诺克斯房子里的情况下写成这封信的呢？这当然意味着凶手无法冠冕堂皇地进入诺克斯的房子，否则他就可以亲手打出这封信了。这个问题问得好啊，确实是击中了要害。我昨天上午煞费苦心地避免触及这个问题，因为这会坏了我的好事。因为我的目的在于让佩伯进入圈套。好极了，现在我们只要能够证明凶手不可能有个同谋在诺克斯的屋子里，那就意味着凶手是亲自打出第二封信的，也就意味着在打信的时候凶手是在诺克斯先生的书斋中的。然而要想证明这个案件中并没有共犯，我们首先必须确实地证明诺克斯先生本人是清白无辜的，否则的话在逻辑上就难以自圆其说了。艾德里懒洋洋地喷出了一大口烟，接着说，而要确证诺克斯先生的清白，再简单不过了。你们感到奇怪吗？但这却是明显到了可笑的地步。要确证这一点，有赖于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实际上只有三个人知道，诺克斯先生、布莱特小姐和我。而那位 Paper， 你们将能看到，由于对这个基本要点一无所知，就造成了他在勾心斗角中的第一个实招。而这个事实就是，正当一般人都把吉尔伯特·斯隆看作是凶手的时候，诺克斯先生却主动的，注意这一点，主动的告诉我，当着布莱特小姐的面说的跟格里姆小拜访卡基斯的那个夜晚，卡基斯曾经向他，对，向诺克斯借过一张1000块钱的票子，交给格里姆小，算是缴纳一笔敲诈勒索的款子。而且他，诺克斯，目睹了格里姆小把票子折起来塞进了表壳的背面。格里姆小离开房子的时候，这张票子一直在他的表内。我和诺克斯先生立刻就到总部去查明票子仍在原处，是原来的票子。因为我立刻进行核对，发现诺克斯先生说的不错，那正是在他所说的日期从银行领出的。由此可见，这张1000块钱的票子是条牵连到诺克斯先生的线索。对这个事实他比谁都清楚。那么如果格里姆肖是诺克斯先生杀害的话，他就应该竭尽一切可能不让那张票子落到警察的手里。 他既然知道格林姆校有这张票子，也知道票子放在那儿，那么如果格林姆校是他勒死的话，他当场就可以把表内的票子拿走，这应当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他并不直接就是凶手，而只是个同谋，他也会想到把票子从表壳的后面拿走的。反正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表是在凶手的手里啊。然而，当我们在警察总部打开这个表壳的时候，这票子仍然在里面。瞧，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如果诺克斯先生是凶手的话，他为什么不把票子拿走呢？事实上，他不仅不把票子拿走，而且主动地向我们讲了票子的事情。当时我跟所有的办案人员一样，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他何必会这么做呢？请看，他的行动完全不同于凶手或者共犯所可能会采取的行动，所以我当时不得不认定，好吧，不论罪犯是谁，反正绝不可能是诺克斯。诺克斯压着声音说：哦，这真是谢天谢地了。艾勒里接着说：我们再不妨看一下这样一个逆推而得的结论，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无关紧要，却产生了什么后果呢？我们知道，只有凶手或者他的同谋，假定他有同谋的话，才可能写这两封恐吓信，因为这两封信都是打在半张期票上面。那么，既然诺克斯先生不是凶手，也不是同谋，两封信也就不可能是他所做的。尽管信是从他的那架自有特色的打字机上打出来的。关于信是出于他的打字机这一点，我昨天已经根据英镑符号做过推论。由此可见，而这是相当惊人的，打出第二封信的那个人故意使用了诺克斯先生的打字机。目的何在呢？无非为了要让三字失误，并且露出英镑符号，这当然是存心的，从而构成一条线索。我认为他打算通过这条线索引向诺克斯先生的打字机，制造一种假象，信是出于诺克斯先生之手，因此诺克斯先生就是杀人犯，这样也就是另一次陷害。这是第三次了，前两次构陷乔治·卡基斯和吉尔伯特·斯隆都没有成功。艾勒里若有所思地皱了皱眉头，接着说：现在我们要上升一步，进行更加缜密的推理了。请注意，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真正的罪犯在把诺克斯构陷为杀人凶手和潜在的窃贼的时候，必然会考虑到诺克斯在警方心目中是否有可能成为嫌犯。如果真正的罪犯明知道警察当局不可能认为诺克斯是罪犯，而还硬要制造诺克斯是罪犯的假象，那就未免太蠢了。因此，真凶绝不可能知道1000块钱的票子的事情，他要是知道的话，就一定不会构陷诺克斯先生了。于是单凭这一点，就可以不折不扣地把一个人排除在可疑的对象之外，更何况此人还是维多利亚博物馆所委派的密探呢。当然，身为密探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必然地使他免受怀疑，只能据此推测他是清白的罢了。这个人就是在座的一位漂亮的姑娘，我注意到她的脸色越来越红了，她就是布莱特小姐。因为当诺克斯先生告诉我1000块钱票子的事情的时候，她也在做。如果她是凶手，或者甚至是凶手的同谋，她就不会去构陷诺克斯先生， 也不会准许凶手去构陷 Nose 先生。听到这儿，布莱特挺直了身子，接着微微笑了笑，向后靠了下去。艾伦切尼眨了眨眼睛，他一直注视着脚下的地毯，就好像那地毯是什么珍奇贵重的织物，而引起了一位年轻考古学家的细心的研究。艾勒里继续说，因此，是啊，我已经使用了太多的因此了。在可能打出第二封信的人中，我把诺克斯先生和布莱特小姐都排除在外。这两位既不是凶手，也不是同谋。这么一来，住在诺克斯家的人员之中，只剩下另一批了，那些仆人。那么这些人当中会不会有凶手呢？不会，因为仆人当中没有一个曾经能够进入卡基斯家，制造针对卡基斯和斯隆的假线索。我们精心地保存着一份进出卡基斯家的全部的名单中，没有一个是诺克斯先生家的仆人。那么，诺克斯先生的仆人当中，会不会有人是外面凶手的同谋，从而偷用诺克斯先生的打字机呢？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真相就要揭晓。祝狩猎愉快。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那样的话，你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圣经，《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艾勒里接着说，那么会不会有人是外面凶手的同谋，从而偷用诺克斯先生的打字机呢？哈，不会，我能证明不会。银行家诺克斯先生的打字机被用来作为诬陷他的工具，这个事实表明凶手使用那架打字机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因为凶手赖以陷害诺克斯先生的唯一的具体的证据就是第二封信被查明是出自诺克斯先生的打字机。对，这是整个陷害阴谋的核心啊，请注意，即使 Paper 在设计这个阴谋之初，他也是无法预料用什么特定的方法使诺克斯先生变成罪犯的。至少他是打算借用打字机上的某种特点的。好，既然是用诺克斯先生的打字机来陷害他，那么如果两封信都是用那架打字机来打，对凶手显然是有利的。然而只有第二封信是用那架打字机打的，第一封信是用诺克斯先生房子外面的某架恩德乌德牌打字机打的。而诺克斯先生的房子里面仅有的一架打字机品牌却是雷明顿牌的，所以既然凶手没有用诺克斯先生的雷明顿牌打字机打第一封信，这就清楚地表明在打第一封信的时候他是无从使用诺克斯先生的打字机的。可是大家注意，在打第一封信的时候，所有的仆人却是都可以偷用诺克斯先生的打字机的。他们来到诺克斯家最短的也有五年了，因此我们推断他们之中是不可能有人是凶手的同谋的，因为如果有的话，凶手就会指使这些人用诺克斯的打字机打出第一封信了。这就把诺克斯先生、布莱特小姐以及这所房子里的所有的仆人全都撇清了关系。埃勒里说着把烟蒂丢进了炉火之中，他接着说，好，现在我们知道啊，这位陷害者，哈哈哈，这位信的作者虽然是在诺克斯先生的书斋里写出了第二封信，但是在他写第一封信的时候却并不是处身于诺克斯先生的书斋，对，也不在那个房子里，否则的话他会用那架打字机来打第一封信了。我们还知道了，自从收到了第一封信之后，没有外人曾经被准许进入诺克斯的房间，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外人除了一个人之外。请听好，只有一个人。事实明摆着呢，任何人都能在外面写第一封信，而能写第二封信的却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在收到第二封信之前能进入这所房子的唯一的一个人。哦，这样一来我们又澄清了一点，因为我一直在向自己提问，那第一封信究竟有什么必要呢？净刷嘴皮子，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凡是写恐吓信的人，一般总是下笔就敲竹杠的，没有谁肯喋喋不休的多费笔墨。谁也不会先写一封信来明确自己敲诈者的身份，然后再发第二封信来勒索钱财。那么我们就需要对这两封信从心理上做出圆满和完整的解释了。第一封信对于凶手是必不可少的，自有他的目的。好，那么什么目的呢？那就是说使他能以此进入诺克斯的房间。哦，是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进入诺克斯的房间呢？为了能够用诺克斯的打字机来打第二封信。啊，这就讲得通了。现在再来看看，在收到第一封信和收到第二封信之间的这段日子里，能够进入这所房子的那个所谓的唯一一个人，他又是谁呢？无论这看起来如何奇怪，无论这是如何的令人难以置信，非同小可，但是我无法回避这个事实。对，这位进入房间的客人就是咱们的同事，是咱们的调查伙伴，简单一句话就是地方副检察官 Table。 对，他曾经在那儿待过几天，而且我们应该还记得起来，这是他出于自告奋勇的。哈，他的目的显然就是等待写第二封信。对于此，我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很自然的，那就是我无法使自己相信，我似乎觉得这个人是不可能的。不过尽管我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感到震惊，也尽管这是我第一次想到佩伯竟然可能是凶手，事实却非常的清楚，我无法排除这可疑的对象。当然现在他已经不是可疑的对象了，根据逻辑推理，罪犯就是他。是的，我不能仅凭主观愿望而对推理的结果视若无睹。我强迫自己进行了复核，我把全案从头到尾思考了一番，从 paper 的表现来看这个结论是否与实际相符。不错，副检察官佩伯先生曾亲自指认格里波小是他五年前为之辩护过的人。是啊，佩伯先生这样做是很聪明的，他为的是日后万一被发现他跟被害人之间以前有个交往，而他明明有机会指认却不指认，会引来怀疑。是啊，这个细节并不能确证什么，然而却很令人深思。哈哈，十之八九这个交往的开始至少应该在五年以前，乃是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格里布肖在从维多利亚博物馆偷出画来之后就找到了佩伯。当格里姆肖坐牢的时候，那幅画已经在卡基斯的手中了，当然款还没有付。说不定格里姆肖曾经委托佩伯替他 照料着要款的这件事情。所以格里穆肖从监狱一出来，当然会去向可基斯收取款项的。毫无疑问，佩伯就是幕后的那个人物。这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有他的插手，但是他从不露面，一直是幕后指挥。格里穆肖和佩伯之间的交易有可能会被佩伯过去的法律合伙人乔丹揭穿，尽管乔丹也许完全是清白的。桑普森说，对，我们正在调查他。哦，他是位有声望的律师。艾勒里冷冷地说，毫无疑问，佩伯绝不会公开去跟一个歹徒合作的。是，他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啊，那位律师到底怎么样还是有待核实的。那么佩伯勒死格里穆肖的动机又是什么呢？神秘的死者格里穆肖、银行家诺克斯先生和卡基斯在那个星期五的晚上会面之后，格林穆肖到手了一张付给持票人的期票。银行家诺克斯先生跟格林穆肖一块出来之后，诺克斯先生就走掉了，而格林穆肖却站在了房子的前面。为什么呢？啊，也许就是在等他的同党。对，这个结论倒并非纯粹出于想象。格里穆肖自己也曾承认他还有个唯一的搭档，所以佩伯先生必定是在附近等着格里穆肖呢。他们必定一块躲进黑影。格里穆肖于是把进房交涉的全部经过告诉了佩伯。佩伯觉得再也不需要格里穆肖了，甚至这个格里穆肖对佩伯他自己甚至还有危险，而且他认为在甩掉了格里穆肖之后，就可以独吞从卡基斯先生那儿敲来的竹杠，不必分赃了。这个时候佩伯先生对他这位同党起了杀心。是的，那张期票就是一道催命符，因为期票是付给持票人的。当时卡基斯还活着，请各位记住，谁持有期票，谁就有了潜在的50万美金。另外还有那位不出面的詹姆斯·诺克斯先生，也是日后可以敲诈勒索的一个对象。佩伯于是就把格里穆肖干掉了，或者是在隔壁诺克斯空房子的地下室进口处的黑影中干掉的，或者干脆就是在地下室干掉的。地下室的钥匙他必定早就配好了一枚。不管怎么样，格里穆肖死在地下室之后，佩伯就对尸体进行了检查，得到了期票和格里穆肖的表。说不定当时就怀有想法，将来可以作为栽赃之用。对，他还拿到了斯隆，也就是卡基斯收藏品库总经理斯隆先生前夜为了要格里穆肖离开纽约而塞给他的5000块钱。对，是的，在佩伯动手掐死格里穆肖的时候，他对于尸体如何处理必定是胸有成竹的。很可能他打算让尸体永远地留在地下室。可是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卡基斯突然暴病身亡了，于是佩伯立刻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可以把格里穆肖塞进卡基斯的棺材。是啊，也是该他走运， 在卡基斯下葬的那天，伍德拉夫是这位律师先生亲自打电话到检察官办公室来报失，就是遗嘱的丢失的这个案子。于是佩伯就开口要求了，他要求桑普森，哈，这是你自己讲的，是的，有一次你在责备佩伯对布莱特小姐太感兴趣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件事情，哈哈，你说当时佩伯请求承办这件搜查遗嘱的案子，可见这是另一个显示佩伯心理的迹象。现在佩伯先生已经能够自由出入卡基斯的房间了，哦，他发现事情就好办多了。下葬之后的星期三的晚上，佩伯把死者格里姆肖的尸体从诺克斯的空房子的地下室里取出来，对，尸体原来是塞在地下室的旧箱子里的。佩伯拖着尸体经过了黝黑的后院，进入了更暗的墓地，挖开了地下纳骨所上面的泥土，打开了地下纳骨所的卧室的铁门，跳了进去。他打开了卡基斯的棺材，他立刻发现了放着遗嘱的铁盒。是啊，在这之前，我们的佩伯先生可能连他也不知道遗嘱到哪儿去了。于是佩伯想到，遗嘱也许有朝一日可以派上用场，用来对这出悲剧的另一个角色斯隆，嘿嘿，对这位总库经理进行敲诈勒索。斯隆先生是独一无二的具备偷遗嘱动机的人，并且只有斯隆先生才会在下葬前把遗嘱塞进棺材。想到这儿，佩伯就藏起了遗嘱，准备用来做另一个敲诈勒索的工具。佩伯把格里姆肖的尸体塞进了棺材，盖上了棺盖，爬了出来，再把地下纳骨所的所有的门拉上，把浅坑填满了土，收拾好所用的工具，揣起了遗嘱和铁盒，离开了墓地。可是巧得很，这儿有着另一个关于是佩伯是凶手的小小的印证，因为佩伯先生自己告诉我们，在这一天的夜里，对，星期三的夜里，在深更半夜之间，佩伯先生看见了布莱特小姐到书房去进行翻查。哈哈，这样就等于是佩伯自己亲口承认了那天夜里他没有睡。我们不难设想，佩伯先生是在布莱特小姐离开书房之后去干那件埋尸的勾当的。这就跟佛利兰太太反映的情况对上号了。佛利兰太太曾经看见斯隆在那天夜间到墓地去过，斯隆量必是觉察出佩伯在这个房间的行迹可疑，就暗中窥察，看到了佩伯的所作所为，包括埋藏尸体和偷取遗嘱，从而知道佩伯是个杀人的凶手。至于杀的是谁，那个时候天色很黑，也许是看不清楚的。听到这儿，布莱特小姐不寒而栗地说，哦，那样一个俊秀的青年，哦，真的，真的是让人无法置信。是啊，艾勒里严肃地说，这给你上了一堂无情的课呀，布莱特小姐。对于确有把握、确凿无疑的，那就一直往前，义无反顾地往前吧。啊，我讲到哪儿了？哦，对了，到了这儿了。 佩伯自以为万无一失了，尸体已经埋掉了，谁也不会想到去寻找这个人了。可是第二天，当我宣称遗嘱可能被塞进棺材，建议掘墓开棺的时候，哈哈，我想那个时候佩伯的脑子一定是炸了。但此时已经无法阻止谋杀案的败露，除非回到墓地再把尸体取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得把一切都整个的推倒重来了，这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件谋杀案，未必对他的案件是没有用处的。所以佩伯先生既然可以在卡基斯家通行无阻，他就布置了一些线索，让那个死人，对，我指的是卡基斯，让他去扮演杀人犯的凶手的角色吧。是，佩伯先生对我的那套推理的方法是有所掌握的，就故弄玄虚的来对付我。他并不留下显而易见的迹象，他只造成一些蛛丝马迹。他隐隐的知道我对这些蛛丝马迹是不会放过的。他之所以选择卡基斯来充当凶手这个角色，可能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这样一个结论跟我的想法是一拍即合的。第二，卡基斯已经死了，随便佩伯怎样摆布和诬陷他都不能否认了。还有，再讲的完整些吧，如果这个结论被接受的话，那是不会让任何一个活着的人受到冤枉的。因为请记住，这位佩伯先生也不是杀人成瘾的，他非要置活人于死地。正如我在一开始就已经指出的，除非佩伯知道百万富翁诺克斯先生由于藏有脏话而必不肯招惹是非，自认是那天晚上在场的第三者，否则佩伯先生就不可能制造那些针对卡基斯的假线索。是啊，佩伯针对卡基斯所伪造的假象之一，就是那天晚上在书房会谈的实际只有两个人。然而要知道，百万富翁诺克斯手中有那幅油画，佩伯就必须是哥里布肖的同党。这一点我以前已经阐述过多次了。因此在那个访客众多的夜晚，随同格里姆肖进入旅馆房间的那个不知名的人，必然就是佩伯先生。是啊，布莱特小姐无意之中拆穿了所谓卡基斯是凶手的假象。布莱特小姐回想起茶杯的情况前后不符，并且向我们做了汇报。啊，我们的佩伯先生当时必定是感到兜头一盆冷水泼了下来，但是在同时他一定也会自我安慰，认为自己的安排和布置并没有不周到的地方。在他找到机会在杯子上做手脚之前，总难免有什么人曾把杯子的情况看在眼里，那他也是没有办法的。而另一方面呢，当百万富翁诺克斯先生出人意料地来谈亲身的经历的时候，表明自己就是那第三个人的时候，佩伯意识到一切都成了泡影。而且他也意识到我这个时候已然是恍然大悟了，我明白了那些线索都是故意布置的，是那儿供我发现的假线索。可是贝伯先生的地位是很有利的，